直到日本人从满铁附属地打来的炮弹落在营区内，北大营的官兵才意识到他们遭到了日本人的攻击。 爆炸后，驻扎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两路，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。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左右的日军击溃。第二天，日军侵占沈阳，又陆陆续续侵占了东北三省。这之后发生了什么？稍后继续我们的讲述。 世界，忙碌之间，探寻文化背后故事；雅俗之间，包容文化，万象百态。 生活有姿态，城市要有范儿，城市文化范儿。现在起范儿。

是我的方向感，哦耶， 决定，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。 想你想他想